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刘霞、吴进浩播音，圆圆、晋生萌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。